台立场。 晚上十一点，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新任中联办主任周济到礼宾府拜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周济表示，中联办将会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全力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团结社会各界，努力实现香港更好发展。特首办表示，两人会面期间就香港的社会情况、机遇和挑战，以及推动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等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感谢中央一直支持和关心香港，推动和助力香港由治及兴，并衷心欢迎周济出任新职，好有信心和对方携手合作，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共同推进香港由治及兴的加速发展。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检讨明年实施，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表示，希望市民善用公共医疗资源，收费改革并不是单纯加价，额外收益会拨归公共医疗系统，得益者是病人、医护和整个医疗系统。高拔升在电台节目说，医管局去年底公布医院系统管理检讨委员会报告，提出31项改善建议，并且成立管治及架构改革委员会进行管治改革工作，当中研究以优劳多得概念，以医护人员的表现评定薪酬架构，最重要提升工作动力和弹性，例如医管局和大学合作，医生可以同时在大学任教，将科研、教学和服务串联。身兼促进银发经济工作组组长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推动银发经济措施公布之后，外界反应不错，香港奉行市场经济，政府会搭好个台，交由民间去做，例如提供优惠和折扣吸引客群。卓永兴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推动银发经济没有定立绩效指标 KPI， 30项措施入面有20几项是由民间去做，成效难以准确掌握。他强调，银发经济创造的经济量大，如果以每年 5% 增长，一年有170亿元，有信心短期两至三年做到。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君耀表示，近期楼市有轻微回稳迹象，一手销情不错，相信发展商会把握时机，继续以贴近市价出售物业。黄君耀在本台节目说，五月一手成交有近2100宗，较四月千几宗温和上升，相信是由于拆息回落到一厘以下，定存息率亦都有所下降，吸引投资者入市，加上租务市场稳定，租转买的情况增加，资金明显回流物业市场。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表示，总统普京九月访华期间，俄中领导人将会举行双边会谈，双方正是制定会谈计划，包括商定会谈的内容以及期间可能通过的文件。鲁登科在北京出席俄罗斯与中国新时代的合作国际会议时表示，同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磋商期间，讨论了双边关系和经贸互动等议题，并重点为即将举行的高级别和高层接触作出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进口到美国的钢铝关税将会由目前的 25% 倍增至 50%， 下星期三开始生效。欧盟表示准备实施反制措施，包括上调对美国关税，如果未能够达成方案，欧盟现有和额外措施将会7月14号生效，并且不排除提前实施的可能性。欧盟说，对美国加征钢铝关税深表遗憾，批评美方决定为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增加欧洲和美国消费者以及企业的成本。 日本政府供应储备米今日开始在商店销售，每5公斤年税售价是2160日元，折合大约118港元。朝早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购买。在东京都大田区一间连锁超市，500袋大米朝早10点开始出售，每人限买一袋，大约30分钟已经售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 FM99.7 至102.1，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9%。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挥自香港带给你，唔通咁易通。身边有来自疼痛医学科专科医生唐家辉医生，唐医生，我哋讲到呢个生成嘅时候，你觉得系咩情况之下应该系揾专科医生帮下手咧？ 其实我觉得咧，如果譬如一般家庭医生咧个痛症咧睇咗三四次都冇好明显改善咧，我就觉得需要揾专科医生啦。当然专科医生好多种啦，包括脑内科医生啊、疼痛医学医生咁样，咁所以根据病人需要去揾相熟嘅医生去睇啦。 挥自香港带俾你，唔通咁易通。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欢迎大家收听病同病身车都行，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再唱一次嗰首歌， 好，病同病身车都行。 系，咦？呢首歌几有25年 feel 啊？ 系嘛？25年 feel。 咁其实咧，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其实佢就可以咁讲啊，红到25年嘅。 系啊。 虽然佢喺80年代一位知名嘅歌手啊，一出道啊，即刻出唱片噶啦， 犀利 啊！系啊，咁而且同刘德华、谭咏麟。关正杰做香港小姐的表演嘉宾添噶， 哇，仲要玩埋香港小姐 啊！ 嗱，佢亦都系香港第一个人咧参与呢个中央电视台嘅春晚演出啊！ 系啦， 然之后咧亦都建立咗呢个慈善基金， 冇错， 成为一个慈善家添啊！ 冇错啦，佢就系蒋丽萍小姐啦。咁啊，一阵间咧11点半咧，我哋会请佢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分享我嘅而家嘅生活同埋嗰啲慈善事业究竟进行成点嘅。咁大家记住留意啦。因为点解咧？我哋二人三碌嘅时候咧，即系嗰个，即系我哋拍咗一个电视节目啊， 然之后 去过佢个浅水湾豪宅嗰度拍噶嘛， 哇，好靓嗰度， 好靓啊， 好靓， 嗰啲就真系豪宅啦。咁好多个朋友咧，好多时候即系无论个屋大同细咧，都会有阵时会遇到个问题嘅，就系相见好 同住难。 系啦，冇错。 咁啊，其实讲翻呢啲相处同住难嘅事咧，我谂相信特别系喺如果喺外国读书或者有室友嘅时候咧，哇，嗰个感觉更深。 系啊，即系可能系香港住多咁嗰啲咧，即系住宿舍嗰啲都有。 系噶，都会有噶。其实咧，你喺外国嗰阵时咧，因为我哋初嗱，我讲翻去加拿大啦，因为嗰阵时我都好多年前去加拿大，屋企环境又唔系好啦，咁一班朋友去到。都系好悭嘅， 嗯， 第一件事就要有三间房，但有四个人喎， 啊，咁有搵份厅噶嘛？ 咁唔系个厅公用啊嘛， 哦， 咁要分啦，咁要两个人要分间房啦， 嗯， 最公平系点咧？抽签， 哦，即系未住之前一嚟就即刻抽签， 唔系佢当你抽签啦，咁啊，总之咧就我同我一个好好嘅朋友 Leo 就分咗一间房啊，冇问题嘅，大家都，咁但系咧谂啊要买床噶嘛， 系， 但系唔系佢原本有床喺度嘅， 系。 咁但係就得两张床啫。 嗯。 咁四个人住喎。 四个人住三间房但得两张床。 咁点住呢啊好简单呢就将个 spring box 呢即个床褥床咗个摆出嚟就一张床啦。另外嗰个就瞓嗰个 box 啦。 吓、啊、即係就咁。 一个 box。 我、哦、下面即係 spring box 嘅意思呢因为有下面即係叫个床。床架 分床架。 床架。 係啦。 床唔係喎嗰个叫唔叫床架。 床架嚟㗎有弹弓喺里面㗎。 哦、 有弹弓 即系佢一个床褥下面有个床架，然之后再有个即系 bed frame， 即系摆床架嘅床架噶嘛，佢三嚿嘢噶嘛。 咁你爹哋就系瞓咗喺嗰个床架嗰度。 哦，你瞓床架， 因为抽咗。 咁啊冇，咁啊冇，即系佢冇 cushion。 我 cushion 摆张棉拖喺度咯，垫住啦。OK 嘅，咁即系留学生就系咁嘅生活噶啦，系、嗯、啊。你有啲咩特别嘅嗰阵时，即系相见好同住难啊咁样。 同住难啊，最多都系嗰啲即系一齐住咧就唔使碗啦。 啊， 即 系呢个系呢个真啦真啦， 成班人。即系一齐煮饭，煮完饭之后个人唔使碗啦、 啊， 或者夜晚晚食完，我哋试过就系夜晚煮完饭，咁啊一齐洗碗，洗完晒碗啦，咁啊第二朝起身，点解成即系个厨房全部都系碗碗碟碟咧？原来有两条起咗身煮宵夜。 哦， 咁你第二朝起身嘅时候，你想煮早餐咧又冇得煮，因为全部都系用紧、 啊、 用过晒嘅嘢，好、啊、多呢啲咁样嘅嘢咯。 咁嗰阵时我哋就一定要就系自己煮饭啦，同埋自己洗碗嘅、 嗯。 我哋有 roster 嘅派，有更表嘅。 哦、 即系话边今日边个煮饭，咁啊边个洗碗，即系分开嘅，都几好嘅。咁但系因为嗱有几样嘢煮饭咧，咁啊梗系当时就比较拮据啲啦。咁啊食嘢就梗系唔会好丰富噶嘛。咁、 嗯、 我哋四个人坐埋张台咧，就要好快咁食饭噶嘛。 如果即系斗快食，因为 斗快食 冇嘢，唔够送 唔够送啊嘛。咁但系仲有一招嘅。 系 咁跟住嗰招呢我真係即係令到我而家都係百毒不侵㗎啦。 OK， 因为当时呢四个男仔坐埋一齐嘅时候呢一到食饭呢就会讲啲咩呢 嗯 屎尿屁啦。 哦即係有 好污糟就讲几污糟。越讲得污糟呢哇咁就足之有我啲同学有啲就已经顶唔住啦。哎呀唔食啦唔食啦唔食。哎呀今日食埋嘅嗰份餸。 所以爬饭爬得快啲即係我鬥快食饭嗰陣時。 鬥快食饭。哇真係一摆出嚟我见有一个同学好似哇啲倒女都唔系食饭喎飲饭喎你好似。 我、哦、即系真系， 系咁啊！我点解你爬得咁快噶？系真系食得好快，一阵间三碗饭食完嘅啦。 三碗， 梗系啦！我哋嗰阵时发育时期啊嘛， 我都食过十几碗饭先食。 咁咪倒洗碗啦，系咪？咁洗碗冇问题啊！我哋啲惯嘅洗碗系咪？但系有个咧就公子嚟噶嘛， 嗯， 佢又唔中意洗碗嘅，咁点咧？俾钱咯。 啊、我觉得合理啊合理我觉得夹多啲钱咯。 佢咪俾钱喎你边个洗碗代洗碗咁咪俾几蚊啦加字啦咁咪代你洗碗。 哇都得嘅。 咁佢有个系有钱㗎嘛。 咁我开心囉大家。 开心嘅。 好 平均 嘅。好好喎你嘅经 历。好平均嘅大家都即系冇乜话特别同住难嘅、 嗯。 因为每人有自己嘅地方即系又唔系话即系喺晒一齐。但有一样嘢一读书嘅时候呢我哋好得意嘅。我哋好多时好鍾意喺个厅嗰度。一齐摊开呢嘢读书嘅， 即系你系读你嗰啲，定系一齐读同一样嘢咁啊？ 各个人有 各自嘅， 即系好似一个温习室咁样。 啊、 即系你去温习室去温习啊，净系屋企温习咧，其实 真係唔同嘅。温習室嗰個氛圍，你覺得哇，個個都喺度咁勤力喺度讀書 咁樣， 你自己唔好坐喺度掛住睇報紙啊睇剩啊啦嘛，咁你都會真係自然即係會去拼搏，因為你知啊，我哋讀書嗰段時間一去到你就盡快時間咧係轉入大學，因為我嗰陣時已經讀緊嗰啲 college 已經係大學嚟嘅，咁嗰啲學分要轉入去一間大學，咁你要搣到個 requirement 入到間大學先得噶嘛，所以盡快咁啊要喺一個學期至兩個學期要轉到為止咯。所以大家都有一個心態， 係啊， 一定要搞 拼搏， 拼搏。咁你拼搏唔係一個人嘅，咁一齊嘅時候咧，拉住隊咧，啊，硬係好啲嘅。 係啊，個氣氛個氛圍聽落去就好奮鬥，好有奮鬥感啊！成班人一齊。 所以成日嗰陣時聽下前情感受嗰首歌，嗰陣時情侶氣魄更壯。 哦，就嗰陣時就係即係呢個軍歌嚟嘅喎，對於你哋嚟講， 絕對係軍歌啦，即係好有激勵性嘅。係啊， 嗱，我咧就冇呢啲，但係我有啲好特別嘅經歷嘅。 係，你講嚟聽。 嗰陣時咧，因為我哋就去到即係已經。大学嘅时候啦，咁咧有一日咧，我哋嗰阵时系四个人一齐住嘅，咁咧上面咧即系佢又分两层嘅，咁咧上面有三个人住，下面有一个人住。 我去过你间屋好大噶， 诶系啦，嗰间嘅，咁佢大概系两层嘅，咁咧冲得两个厕所喺上面。 哦， 洗手即系冲凉厕所喺上面，咁下面嗰个厕所咧，即系一楼即系地下个厕所咧，就冇得冲凉嘅。咁有一次咧，咁我哋成班人出去玩啊，即系星期六，哎呀，终于可以出去玩下啦，咁好开心啦。咁啊饮到好醉，有个朋友翻嚟，咁我哋翻到屋企啦，全部人都入晒房啦。 OK， 好，哎，咁啊休息完之后啦，第二朝起身，咁咧我系下面间房嘅，咁我就一打开门，一脚踩出去嘅时候，啲地下湿。 唔系濑尿嘛？ 唔系，我以为系漏水啊！ 漏水哦， okay、 我以为系嗰个爆水喉定唔知点样咧，厕所爆水啊！咁一路搵搵个源头啦，最后搵到，咦？望望楼梯点解滴水落嚟嘅？ 哦，好似小瀑布咁， 好似瀑布咁，仲滴紧水落嚟。然之后咧，我搵到楼上个厕所，一打开门， 系 原来琴晚饮醉咗嗰、那个。瞓咗喺浴缸度， 哇！ 吹住水， 唔系嘛？咁危险， 成间屋全部都浸晒。 哇！加拿大嗰啲木地板嚟， 系啊， 咁哇，几大件事， 都好大件事。不过就 即刻索翻晒，等佢慢慢干，惊佢裂噶。 系啊，会裂嘅。但系好在应该佢嗰阵时即系嗰啲打咗蜡啊咁 样。哦，咁好 啲。咁就冇乜嘢。但系真系哇！咁之前嗰次大家都真系好小心， 醒定啲。醉咗嗰个，唔该你真系唔好冲凉住啦。好啦，我哋休息一阵间，翻嚟再同大家倾一倾，我哋即系相见好同住难呢个问题咧。 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轻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不过誓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知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 世了，请颁个如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 明星古迹背后都有一段源远流长的历史故事。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会有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明星古迹广播剧比赛环节，由一班中小学生透过普通话一边讲故事，一边带你游历明星古迹。主持叶咏诗仲会请嚟普通话专家点评学生演绎，解说广播剧的精髓，记住留意啦。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呢係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三隻猫，其实都係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隻猫叫咪呀，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真係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囉。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喺个距离可能远啲，但係其实经过时间係可以行返近。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TV 宠爱你。可怜天下父母心， 咁边个可怜我啊？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坐到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啊！我是 Ben， 李有毅，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喂，继续倾啦。其实咧，相见好同住难，真系有好多啲嘢咧，喺啲室友里面所做嘅，令到你好难顶。譬如咧，啲头发啊，呢个问题 系头发唔清头发啦， 系啦， 仲有啲咩咧？就系牙膏个星盘上面一撇撇。用完但又跌咗落去嗰啲牙膏渍， 系啊，仲有咧嗰啲冲凉液啊， 都系冲凉液或者洗手液， 系啦，用下，有啲人好中意加水喎， 系啦，就 用下加水落去咧，咁啊，点解越用越多嘅？ 唔系佢越用就越即系佢仲有，但系越嚟越稀，然之后咧有阵时咧，尤其是洗手液咧， 系啦， 你唔知佢加咗水啊嘛，你就用完噶啦嘛，佢突然间加好多水，咁咪好稀释噶嘛，入正一泵落去嘅时候， 啤 嘢就喷到成身 都系，但佢话有啲专家讲过，佢话唔好咁做，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哋普通嘅水喉水好多菌嘅， 系啊， 咁你最好就因为你普通菌咧，你水洗就唔觉咧，但系啲菌你摆咗落嗰度聚咗喺里边咧，就会滋生嗰啲嘢， 系啊，所以唔干净，因为佢哋话本身即系尽量唔好稀释，因为佢哋本身已经有一个即系处理咗嘅杀菌嘅， 冇错，呢啲就系大家都要注重啦，同埋咧就啲电话就唔好咁大声啊， 啊系。夜晚最多就是隔离嗰啲咧，细声讲就大声笑， 最多啲细声讲大声笑。我哋同埋咧，就有啲朋友咧，就好多带啲朋友翻嚟嘅时候，喂，冇问题啊。 但唔好成日啦，或者單聲先啦。 哦，係 係啊，呢啲 即係如果唔係咁啱，我今晚係諗住温書嘅，或者大家都嚟緊考試嘅，咁你講聲，希望我準備或者 甚至我行出去，係 啦，我處理下，你就唔好突然間。 一班人嚟，喂睇波啦，喂打机啦，咁哇咁就有啲问题啊， 系啊， 即系觉得呢啲大家都系一个互相系一个迁就噶嘛， 系 咁同埋咧好多时候咧就唔好乱咁攞人啲嘢嚟用， 嗯， 因为有啲时候我讲 话嗰啲 真正 case 俾你听，咁唔知你有冇知道有啲叫做铰剪咧，就叫做缩骨铰剪，听过未？ 缩骨铰剪即系 识听过你系我个年代就知咩叫缩嘅，即系乜铰剪啊，缩都埋好细把嘅， 咁即系 反转咁缩埋又好嗰啲铰剪，咁咧咁有一日咧就即系有啲朋友请咗佢啲朋友过嚟，咁跟住咧佢见到一把铰剪喺度啊，几得意啊，玩啊玩啊，即系揭咗出咗出嚟就喺度撩牙啦，攞把铰剪嚟撩牙喎，咁我你攞把铰剪嚟撩，我攞我把铰剪嚟撩，跟住我同佢讲，我啱啱剪完鼻毛啫， 哇，跟住佢哇。我以为你好彩啊，剪鼻毛，我以为你剪完脚甲啊，搵剪啱啱剪脚皮嗰啲， 唔系咁佢直情咁，即系其实咧去到人哋屋企咧就真系唔好，我用乱咁攞嘢去用啊，特别呢啲嗱，佢以为铰剪冇嘢啊嘛， 哦，最多都系剪下嘢、 啊，但你摆落个口就唔好啦。 O K， 同埋雪柜里面啲嘢咧，大家就真系，即系如果有啲嘢系买翻嚟，大家一齐去共用嘅，咁啊梗共用噶啦， 系啊， 但系如果唔系共用嗰啲嚟，我买 pack。我朱古力可能其实唔系好多嘅啫嘛，可能系几粒。咁我真系谂住自己食嘅啫嘛，得三粒嘅。咁你真会食咗人哋嗰啲咧，咁好容易就即系会嘈交噶呢啲。唔好睇少呢啲咁少嘅事，好容易咧积 喺个心里面噶，积埋、 啊、 口就话冇嘢啫。所以如果买咗呢啲咧，譬如我哋有个方法嘅，就黏住个名咯。 系啊， 就几大一买落啦。呢个阿 Ben 嘅，我黏咗摆落雪柜嗰度。阿 Ben 嘅， 第日都系冇咗嘅。第一都系冇咗啊！但系纯粹咁讲啊， 都好啲啦，系咪？ 系啊， 都心甘命抵啦，夹硬俾人攞，我 declare 咗噶啦，我话咗噶啦嘛，系嘛？咁另外咧就，我记得喺即系喺加拿大嗰阵时读书咧，就同另外一个朋友咧就租咗个 apartment， 咁 apartment 得一间房嘅啫， 哦。即系好似 studio 咁样， 系啊，得一间房。咁我两个人，咁边个瞓间房咧？嗱，呢个有一个问题嚟嘅。 嗯， 咁啊，卒之咧，我就让咗个瞓间房， 因为佢俾多啲租。 不是，大家都系俾咁多租嘅。咁跟住我就住厅， 系。 咁厅嗰度咧，我摆咗。咁我点样将个厅变咗间房咧？咁咧，唔知你又知唔知有啲花架咧？即系格格嘅木嘅，一个格花架好大嘅啦，花架。咁、我又买咗两个花架翻嚟。花架一格格嘅、 okay, 好似即好似人哋嗰啲 一格格嘅，咁我讲多样你就明噶啦。 Okay. 我就买咗啲宣纸， 宣纸即系点？ 即系白色嗰啲写画嗰啲宣纸，然之后封咗个花架嗰度，咁就变咗日式嘅堂门啦。 日式 即系木嘅框架，哦、跟住你摆块白色嘅纸喺度， 好似人哋嘅日式可以 日式趟门系，我哋点啊手指笃穿嗰啲，咁我哋就整咗两块，咁啊变咗个趟门啊，咁仲有咧，咁因为厅通常系冇窗帘噶嘛， 嗯， 咁啊死啦，整块窗帘好贵啊， 嗯， 咁啊点咧，我就买咗碌木，圆嘅木，好平啫，两边整两个螺丝， 嗯， 跟住咧喺个上边就整两个勾，勾住。咁中间咪碌啦，系嘛？ 啊，好似可以卷， 可以卷啦。咁窗帘点咧？哇，仲简单，黑色嘅 画纸， 错，垃圾袋。 哇， 够晒黑咧，黑色垃圾袋跟住黐埋一幅好大嘅，即系窗帘咁。咁、然之后就黐上去嗰个卷嗰个轴位，跟住就买一条绳，然之后喺嗰个圈位嗰度咧， 即系边嗰度， 边边嗰度整个圈， 咁个字就可以卷，就可以一卷嘅时候自己就会卷上去啦，呢个卷上去咁。 咁啊，真系几蚊鸡搞掂晒个窗 帘。哇，你真系 DIY 大王嚟噶， 系啊，因为嗰阵时我哋去嗰度买嘢都好贵。 系嗰阵时系真系好贵，同埋资源都唔系咁容易买到添嘛。你仲要揸车去啊，整嘅咁，所以都真系好兴啲。 做学生系要咁噶嘛，真系好开心嘅。谂翻起嗰阵时读书嘅一啲日子咧，同啲同学一齐都会好开心嘅。 系啊，系啊。